第十二课。 一，课文。 你买什么？ 小姐，我换钱。 您换什么钱？ 我换人民币。 换多少？ 300美元。 这是2445.78元人民币，请数数。 正好，谢谢。 你买什么？ 我买水果。你呢？ 我要买的东西很多。你看，一个面包，一支钢笔，一张世界地图，一件衬衫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只北京烤鸭，还有牛奶、饮料、本子什么的。 这儿有钢笔，你要哪种？ 这种质量很好，36块钱，太贵了。 这种便宜，也很漂亮。 多少钱一只？ 22.48。 好，我挑一只。 那儿有水果，咱们去那儿吧。 你要苹果还是要橘子？ 我要2斤苹果。 1斤是多少？ 1斤是0.5公斤。一个面包1.5元，一张地图8元，一件衬衫50元，一共207.93元。 给你210块。 找你2.07元。 二，新词语。小姐，换，钱，人民币，美元，百，千，元，角，数，水果，药，东西，面包，汁，钢笔，章，世界，地图，剑，衬衫，桌子，把，椅子，汁，烤鸭，牛奶，饮料，本子，种，质量，快，太，了，贵，便宜，漂亮，毛，挑，咱们，苹果，还是，橘子，金， 公斤，一共，营业员，纳达莎，北京，万，本，和，累，热，冷，年轻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在俄罗斯购物。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一家商店，导游纳达莎小姐陪中国游客买土特产。刘兰说，他儿子喜欢俄罗斯的巧克力，他爱人喜欢酒，所以他要给儿子买10块巧克力，给爱人买一瓶伏特加酒。李友喜欢俄罗斯套娃，他问营业员多少钱一套，营业员说这种200卢布，那种1000卢布。高鹏喜欢吃螃蟹，他不知道在哪儿卖螃蟹，纳达莎告诉他海鲜市场的螃蟹非常新鲜，他们明天早上去买螃蟹。 第13课。一，课文。他教我们太极拳。一，纳斯佳，请给我2张纸，我给我妈妈写封信。 现在差10分8点，你怎么不去上课？ 今天第1、2节没有课。 你1个星期有多少节课？ 1周18节课。你今天有什么课？ 第1、2节是中国现代文学，第3、4节是历史课，下午还有2节体育课。 谁教你们体育？ 赵老师，他教我们太极拳。 刘老师教你们什么？ 他教我们听力课。你怎么认识刘老师？ 他也教我们班听力，还教1年级口语课。纳斯佳，我还问你几个问题。赵老师怎么教你们打太极拳？学太极拳有意思吗？学的人多吗？ 对不起，我现在去上课，回来再回答你这些问题吧。 二，你家有几口人？ 我家有7口人。 你父母身体怎么样？ 他们身体都很好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全家的照片。这是我父母。 你父亲多大岁数？ 58。 他做什么工作？ 我爸爸是教授，在大学教哲学。 你母亲也工作吗？ 对，她在医院工作，是大夫。 你母亲多大年纪？ 我妈妈今年55岁。 左边 第一个人是你姐姐吧？ 不，是我哥哥的爱人，我嫂子。右边第二个是我姐姐。 你嫂子今年多大？ 26。 这位是谁？ 我姐姐的男朋友，他们明年结婚。 这个小女孩真可爱，她几岁？ 她是我哥哥嫂子的女儿，今年1岁半。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。 二，新词语。教，太极拳。指，风。信，怎么。地，节。现代，文学。历史，体育。听力，认识。年级，班。口语，问题。打，学。有意思，在。回答，口。父母，怎么样。全，父亲。多，岁数。工作，爸爸。教授，哲学。母亲，大夫。年纪，妈妈。左边，爱人。嫂子。右边，男。结婚，女孩。真，可爱。女儿，全家福。米兰，纳斯加。赵，周月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一封家信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昨天考试，我得了全班第一名，我非常高兴。这个学期我很忙，一周有22节课。星期一、星期三有口语课、汉字课。星期二、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听力课、阅读课，每天都有2节语法课。星期一下午还有体育课。赵老师 教我们太极拳。打太极拳很有意思。今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叫周月，他是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。他家有七口人，他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母亲在医院工作，他嫂子也是老师，教留学生汉语。下个星期六是周月的生日，我要送他一个生日礼物。今天我看了周月家的全家福照片，我很想你们。爸爸妈妈身体好吗？工作忙不忙？哥哥和姐姐都好吗？以后我再给他们写信。祝你们身体健康。女儿纳斯佳，2001年5月12日。 第十四课，一，课文。我父母下星期来中国旅游。张晋，好久不见，你去旅行吗？ 不，我来送一个朋友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 我来买火车票。我父母下星期来中国旅游，我去北京接他们。 你打算在北京待多长时间？ 3天。我陪他们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，然后再去上海。 你们打算在上海玩几天？ 大概2-3天吧。14、15号我们一起坐飞机回哈尔滨。 回来之前你给我来个电话，我开车去机场接你们。 那太麻烦你了。 别客气。 咱们什么时候放寒假？ 还有2个多月呢。 寒假一共多长时间？ 大概6个星期吧。2月20几号开学。假期你打算怎么过？ 我打算去南方旅游。你呢？ 我回国打工。 去什么地方打工？ 去旅行社当翻译，或者当导游。你们国家的大学生也打工吗？ 对，他们一般在商店当售货员，或者在快餐厅、咖啡馆当服务员。 中国的大学生喜欢做家教。我的辅导老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。 从明天开始，我给你辅导英语吧，1天2个小时。我要挣钱去旅游。 二，新词语。旅游，好久。旅行，送。火车，票。接，打算。呆，陪。游览，名胜古迹。然后，玩儿， 大概。坐飞机，回之前，开车，机场，麻烦，别放，寒假，开学，假期，过，南方，打工，地方，旅行社，当翻译，或者国家，大学生，一般，售货员，快餐，快餐店，咖啡馆，咖啡，服务员，家教，家庭教师，辅导，语言，专业，从，开始，小时，正，麦克，马克西姆，安德烈，上海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我陪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北京。下个月，我陪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北京访问。我给他们当翻译。我们9月18日离开俄罗斯，坐火车去，大概4-5天到北京。我们打算在北京待1个星期。除了访问、考察外，我们还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。另外，我要去北京大学看一个好朋友，他在北大学习汉语。我们常常在网上用汉语聊天，我很想他。